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20日星期一，农历8月14。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正式开园营业。 中秋假期第一天，本市公园风景区接待游客62万人次。 我国超过10亿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潜艇合同被美国抢单，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北京环球度假区顺利完成内部压力测试和试运行，今天开园营业，游客将能畅游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小黄人乐园、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变形金刚基地、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好莱坞和未来水世界等主题景区。 需要注意的是，中秋假期北京环球度假区实施客流管控，只限持当日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电影票或有效酒店房间预订证明的游客进入北京环球城市大道。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门票采用实名制购票和验票机制，门票一经售出，只限绑定有效身份证件的游客本人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转售。北京环球度假区提醒广大游客，请从官方及官方授权渠道预订及购买门票。 早在2001年初，北京市政府就和美国环球集团接触磋商，计划在北京建设环球影城项目。2014年9月，国家发改委批复北京环球影城项目申请报告，项目进入深化研究、设计和施工阶段。北京环球度假区工地最多时曾经有36000名建设者同步施工。 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只有1期开放，随着未来2期、3期工程的建设，北京环球度假区占地面积将达到400公顷，届时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通州区从今天开始公开招募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保障志愿者，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通过志愿北京平台和融汇副中心 APP 注册报名。 交管部门预计，受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的影响，今天京哈高速东六环施园桥区的车流量将会大幅增加。从京哈高速田家府站及东六环张家湾北站出主路的车辆将会增多。 针对可能出现的大车流，北京交管部门将适时对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自驾车前往环球度假区的朋友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和实时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车路线。 昨天是中秋小长假第一天，京城迎来降雨，高速公路早高峰车流量明显下降。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前往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在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以往车辆在站区排长队的景象并没有出现。清河收费所所长郭晓东说， 主要是受天气和这个疫情的影响吧。中秋它是属于收费的这种节假日，客户在出行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理性的。我们也是根据岗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安排了志愿者进行这个疏堵保畅，设置了志愿服务台，也是为客户提供这种延伸的服务，比如说像饮用水啊、小药品啊、针线包啊，简单的修车的这个设备。 截止到上午9点，首发集团管辖的18条高速公路的交通量为33.8万辆。首发集团信息中心代班班长朱丽丽介绍， 比平日下降13.6%左右，同比五一假期呢首日下降了47.3%。 根据预测，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仍将出现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现象。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集合监控中心监控主管王凤说， 探亲访友、短途郊区自驾出行，各条高速的运行压力呢逐步的增大，预计小长假期间咱们高速公路仍然呈现出出行和返程的潮汐车流。 气象部门预报，9月20号本市还有降雨。首发集团信息中心代班班长朱丽丽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减少山区出行，并且在雨天行驶高速公路时降低车速。广大司机朋友可以随时拨打我们首发集团服务热线96011，或者关注首都高速微信公众号，提前了解北京高速的通行状况，合理选择行车路线。 根据铁路部门的通知，市郊铁路怀柔密云线 S503 次列车今天临时停运，请已经购买车票的旅客登录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前往任意车站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昨天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6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减少 21%， 游园秩序平稳有序。 中秋假期本市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2021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昨天开幕，将持续到明天，期间将在房山区周口店镇、南教乡、史家营乡、石渡镇四个会场开展多项活动，包括文艺演出、古商街体验、中秋灯谜会等。 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分会场北京书店之夜暨与书籍串游记中秋游园会从昨天开始在前门书香市夜举办，活动将持续到9月21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搭起雨棚，近30家北京特色书店亮相书店大街，50多家出版及文创品牌亮相南小胜胡同和新潮胡同。在各个展位中，春风习习给读者带来了一些新刊物。春风习习运营负责人方超介绍， 比如像这本 Brandy 是在设计圈还有喜欢设计的这些读者群里面都是比较有辨识度的这么一本杂志。 而北京世界知识书店带来了镇店之宝，书店主理人徐倩说， 带了我们的镇店之宝，像世界知识年鉴，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图书，孟子、孔子相关的。 不仅有众多图书，与书籍串游记还为公众带来了多场活动，舞台活动区上演了汉服秀，还有读者参与了写中秋诗词活动，他们也盼着和家人团圆吃月饼。受到降雨影响，多个展览没能在第一天充分展示。中信书店副总经理刘敏表示，将会视天气情况恢复展览。 阿里山广场上是有4个展览，一个呢是汉字互动的一个游戏，另外一处打卡点呢是观复猫，会把猫在古画里面的这个形象和人坐在一起的形象可以展示在一起，你可以穿上汉服跟他们一起拍照。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9点举办。 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东城区2021年中秋诗会昨晚在东城区文化馆崇文剧场举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晚上7点半，东城区中秋诗会在民乐花好月圆合奏中拉开序幕。中秋圆月，感怀斯人，从古至今，诗人们给中华儿女留下了很多不朽诗篇。东城区中秋诗会既有望月怀远、明月几时有、静夜思等古诗联诵，又有昆曲名家演绎的牡丹亭经典折子戏游园等。诗会结合音乐、舞蹈、光影等艺术手段，呈现出高雅唯美的视听效果，营造出温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秋诗会是东城区连续多年重点打造的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品牌活动，今年的诗会还同步制作短视频在线上推广，让网友共同感受诗会精彩瞬间。中秋节期间，东城区还陆续开展游中秋赏月、送中秋吟月、舞中秋伴月、会中秋品月四大品类30多项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通过诗会诵读、文艺汇演、非遗展示互动等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让更多市民感受文化之美。 中秋国庆假期，防疫这根弦不能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健康提示，建议公众旅行归来自我观察14天，节假日期间还应当按照安排接种疫苗，不要因为旅行影响疫苗接种。 目前我国境内只有福建莆田市仙游县、厦门市同安区、 泉州是全港区存在中高风险地区，如果不是十分必要，建议大家暂时不要前往这些地区。 截止到9月18号，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7404万3000几次，疫苗接种总人数超过11亿，其中超过10亿人已经完成全程接种，接种总人数占全国人口的 78%， 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全都位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即将开始，北京市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共设59个报考点，今年全市统一了非应届考生在北京报考的条件，考生报考时必须具有在京户籍，或者报考到年在北京已经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 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其中网上预报名时间是9月24号到27号，网上报名时间是10月5号到25号。 今年北京市各报考点继续采用网上确认方式，本市网上确认时间将在11月5号之前完成。 国内方面的消息，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择机发射，目前任务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这次发射任务将由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搭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天舟三号船舰组合体在9月16号转运到发射区以后，先后进行了各个系统的测试检查和全系统的总演练等准备工作。 海关总署网站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的番荔枝和莲雾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为防范植物疫情风险，决定从今天起暂停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雾输入大陆。 体育方面，第14届全运会游泳体操项目昨天开赛，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汪顺成为全运会十金王，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金牌被东京奥运会冠军李文文轻松获得。 北京选手昨天在全运会比赛中发挥出色，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龚丽拿下空手道女子61公斤及以上级金牌。北京选手苗田代表联合队出战，在赛艇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项目夺金。 第14届全运会田径项目今天开赛，这是全运会产生金牌最多的项目，共有52枚金牌。第一个比赛日，在东京奥运会上打破男子100米亚洲纪录的苏炳添将登场亮相。 第21届亚洲男排锦标赛昨天在日本千叶落下帷幕，伊朗队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队以3-0轻松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第三，这让中国男排的世界排名上升到了第22位，获得了参加世锦赛的入场券。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昨天表示，未来几天内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此前，法国和美国因为澳大利亚和潜艇合同一事关系紧张，法国召回了驻美大使。 近日，澳大利亚与美国达成了核潜艇合作协议，随后解除了2016年和法国达成的潜艇建造协议。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聚焦，全国下半年新兵运输工作全面展开。 新华社报道，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选举投票结束。 中国新闻网关注，厦门首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前已经传播2到3代。 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全程探访北京环球度假区，发现很多游客买电影票只为提前观光购物，降雨难挡游客体验环球城市大道。 北京日报发表精评署名文章，整治文娱乱象，重在压实平台责任。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第一次启动夜场。 今天早晨7点30分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会听到厦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到131例，疫情来源查明，贵州客轮侧翻事故已致10人死亡5人失联。